之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 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日，农历的9月初6。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北京电台推出大型报道独行快重行远。今天我们就邀请了这次报道寻访记者和学者一起说一说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文化故事。赶紧进入今天第一节的访谈部分吧。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我们北京电台推出了大型报道独行快重行远。我们的记者和国际问题专家学者一起去到了波兰、俄罗斯、土耳其、埃及、约旦、以色列等国家，寻访一带一路中的中国故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国际问题专家、博联社的创始人马晓林。马老师您好。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本台的记者刘冰您好。 大家好。 还有郭世莹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贾天阳。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都去到的是哪儿好吗？马老师先说呗。 去的只要3国家。第一个土耳其，第二是波兰，第三是俄罗斯。应该说大概走了一共累计有6个城市。 那么郭世莹您是跟马老师是一路的是吧？ 对，我土耳其那边去的是伊斯坦布尔。波兰去的是华沙、克拉科夫和弗洛兹瓦夫。俄罗斯去的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天阳您去的是哪条线？ 我去的是北非和西亚的3个国家。首先是去了北非的埃及。然后又是去了西亚的以色列和约旦。 来，刘斌跟我们说说您是去的哪条线路。 我去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这3个国家那可能听众朋友应该很熟悉啊。那我去的这3个国家里面呢，捷克呢就是布拉格了。斯洛伐克这块呢，我们去的是它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这个名字可能对于咱们中国朋友来说会很陌生。还去了斯洛伐克的叫斯皮什新村。还去了一个叫它的第三大城市普雷绍夫。然后匈牙利呢，我们是去的布达佩斯。 那马老师您是作为这个国际问题专家，也是作为文化学者，参与了我们这次的报道。几位也跟我们说到了这次去到的国家有中欧、东欧，还有北非、西亚、中东等等啊。那么这些国家其实在历史上咱们这个中国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邦交国家是吗？ 没错。这次选这些国家呢很有代表性。因为从历史上来讲，它是咱们这个海上和这陆地丝绸之路，特别是陆路丝绸之路的重要的核心区域啊。因为丝绸之路的最主要的这个通过这个地段就是欧亚腹地啊。你看包括西亚的这个北非的埃及，这边到这个再往东到波兰到匈牙利到俄罗斯等等。那么实际上考察这些国家呢，对我们了解现在我们正在推进的现代版的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一路，是非常有这个代表意义、有典型意义的。这些国家本身的发展的这个程度不一样，有的像以色列是，它从这个幅员面积来讲，它算是一个，比方说是属于这种第三世界的小国家，但从发达程度来讲是早已经跨入第一世界了。 是。 那么有的国家像埃及呢，是人口超大的国家，但是又是一个现在急速的面临着工业化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国家，特别渴望中国来帮助援助。那么像刚才咱们这个同事提到的中东这些国家，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但是 他们先前那些先发优势已经不存在了， 嗯， 需要再度的，比方说借助中国这种强劲的这种经济增长， 嗯， 来使他们经济实现更大的腾飞。 到底你们在这一路上碰到了哪些有意思的故事？这样，我们请世英先跟我们说一下吧，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小故事在路上？ 啊，这一路上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到波兰克拉科夫的时候， 嗯， 有一站采访是采访这个克拉科夫国家博物馆， 嗯， 它的这个文物修复这块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比如他们会给乌克兰修复一些丝绸制品啊、 嗯、 或什么的，但是呢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在中世纪时候的丝绸的旗子、 嗯、 他们损毁的太严重了，他们修复不了、 哦、 那就在世界各地找许多国家来帮助修复、 嗯、 比如英国呀加拿大他们都找过、 嗯、 最后呢因为一个契机他们了解到中国在丝绸修复方面是很有权威并且技术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那是当然的了、 对 早怎么不知道呀， 而且这个丝绸制品呢它严重到了已经出现就是粉化这个、 那很厉害了， 对对对到了这种程度了、 嗯、 那他们就没有途径来联系中国、 嗯、 但是我们采访的时候馆方人员说他们几乎都要放弃，但是突然有人这时候提到了说中国现在正在这个发展和执行这个一带一路倡议、那么他们想到了这个主题，一下子就增强了他们这个联系的信心，然后就联系到这边的博物馆，最后联系的是咱们国家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然后就是通过邮件，也没有什么认识那边的人啊或怎么着，就是直接发邮件过来然后联系，双方这样慢慢建立了沟通。 湖北荆州那个吗？ 对对对对，荆州那边、然后这个项目现在就正在联系沟通和推进当中。 天阳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在这一路走下来，我就是在想，那这些工程背后，这些事件背后落点是哪儿、 嗯、 那我想一定是人。 嗯。 然后呢，我在这一趟也其实切身的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人带来的一些改变。 你们这一路去了多少个工地啊？ 哎呦。这个问住我了，我得一点点点，反正每个国家都得有个三四五个。那个先从这个我们在约旦的一次经历说起吧，那个不是工地，这一次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没进工地的一次，是在去了一趟约旦大使馆，然后去采访当地的这个文化参赞。 嗯， 然后我们就想，哎，去大使馆挺好的，都是中国人，然后呢我们在门口就等着人出来接我们。 嗯， 然后呢这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当地的女孩， 嗯， 从使馆里走出来围着一个黄色的纱巾， 嗯， 我们说哎坏了，又得考验我们的英语能力了。这时候女孩说，哎，旁边那门进啊，咱们跟我走。特别溜索说的。 说普通话、啊。 对，然后还有点东北味儿。然后后来知道她是在这个东北的一所大学是留学了很多年、 哦、 然后呢回到约旦又在这块的中国大使馆做工作，主要是一些签证啊、 嗯、 这些方面的工作、 嗯、 哎，那中文说的溜，然后我们就跟他聊、嗯、说这个一带一路给你的改变是什么，他说他们家以前就是很抵触女孩出去、 嗯、 就别说这个出国了，可能工作都不愿意出去工作去， 是 他其实就是在这种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走出了国门到中国去留学、 嗯， 然后呢又回来之后把留学的所见所闻跟家里人讲、 嗯、 然后跟周围的人讲、 嗯、 那可能就有这么一个带动效应、 嗯、 那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当地女性愿意走出来、 嗯、 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嗯、一带一路帮着她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是也让她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有了一份独立的这种经济的收入、啊、 最后她最主要的是又来到了一个全是中国人地方工作说着东北话然后跟她聊 她自己也很开心啊， 对跟她聊的时候也就讲说这个一带一路跟其他国家完全不一样， 嗯， 约旦可能是经常接受援助的一个国家， 嗯， 他可能有些国家给他的就是现金、 嗯、 说中国不一样，中国不是直接带来钱、嗯、中国带来的是我们这次去的很多的工地、嗯、很多的工程项目，有能源项目啊，然后包括交通项目啊， 嗯， 那这个背后其实是一个输血的过程， 嗯， 那他不但是给他们解决了一些基建、 嗯、 而且他对一个长期的发展解决了就业、 嗯、 还为下一步的发展铺了路，在那儿搞的我们这次在约旦采访比较多的是两个电建项目， 嗯， 那借助这电建我就聊会儿电建了， 嗯， 那聊会儿电建，这是一个西亚的国家，可能是一石油特别丰富的地方， 嗯， 那可能大家对它又有所误解了，就是不是富得流油的一个地儿， 嗯， 可能对它不是很公平，

那就是为人民建一座容纳万人的大会堂。十三年后，这个梦想被绘制在蓝图上。又过了十个月，这个梦想奇迹般的成为了现实。站在这人民盖起来的大会堂里，毛主席是怎样的心情啊？这里的每一张椅，每一盏灯，每一个阶梯背后，都寄托着精神与力量。短短十个月，人民大会堂这座世界奇迹就这样在中国人民的智慧、汗水和奉献中诞生了。这里是人民的殿堂，这里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殿堂。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故事，稍后还有更多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最近，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正式启动，建成后，故宫北院区将作为现代化的博物馆，每年预计将接待300万观众，届时将增设 3.5 万平米的文物展厅，展示文物数量有望超过故宫本院。目前，这个项目正式开展现场地质勘察和考古勘察。这次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的启动，标志着故宫博物院向着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的目标又迈出了坚实一步。未来，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将作为一个独特的现代化博物馆，为公众提供丰富精彩的文化体验，延伸和加强故宫博物院文化传承和传播的职能，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贡献力量。国家图书馆在总馆北区正在举办走进《四库全书》活动，这部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将展露真容。《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编纂历经十多年，全书七亿多字，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分重要典籍，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学术领域，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记忆遗产。不忘初心，奋发图强，新中国工业档案文献展最近正在民族文化宫举办，1300多件展品勾勒出中国工业近90年来的发展历程，其中不少档案文献属于首次公布。这次展览以时间为主线，由九个篇章组成，围绕重要事件、重要产品、重要人物和重要精神四个方面，徐徐展开中国工业发展的恢宏画卷。展览将持续到10月23号，随后展览还将在南京、上海、杭州、福州、赣州、广州、深圳、南宁等城市进行巡展。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时隔四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二季总导演陈小青与团队推出新作《风味人间》，并将于10月28号开始在视频网站首播。这部大型美食纪录片共八集，每集50分钟，以更广阔的视角探讨中国人与食物的关系，历时超过2年。摄制团队走访了20个国家和地区，从法国到西班牙，从越南到摩洛哥，从秘鲁到埃塞俄比亚。通过探访丰富多彩的世界美食，《风味人间》将开启一场美食文化之旅，在全球视野里审视中国美食的独特性，带领观众遇见东西方美食的绚烂迥异与缘分的巧妙相合。日前，古本昆剧《红楼梦传奇》在苏州大学举行首次公演，这也是100多年来这部昆剧经典之作首次在舞台重现。1791年，曹雪芹的《红楼梦》120回本问世，后被著名戏曲家仲振魁全貌转化为可在戏台上唱念作打演出的昆曲。 后又改编并亲自谱曲成《红楼梦传奇》65折，并很快由当时的戏曲名伶粉墨登场，首演于扬州。这次时隔百年的恢复性演出之后，《红楼梦传奇》将于10月14号第七届中国昆剧艺术节上再度亮相。这四折戏中，宝黛情长将感染更多的观众。国家宝藏第二季最近在故宫博物院畅音阁大戏楼唱响，八家博物馆再次开启复活模式。畅音阁始建于明永乐18年，目前恢复的是乾隆37年时的模样。这次维修保护之前，畅音阁大戏台100多年未曾有过任何演出。新一季国家宝藏的八家博物馆分别是河北博物馆、山西博物馆、山东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将依次讲述27组文物的前世传奇、今生故事，使沉默的文物得以复活。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8北京女子半程马拉松赛今天上午在丰台园博园及周边道路举行。这次赛事全长21公里，其中园博园6公里，园博园外道路15公里。其中园博园6公里内，园博园外道路约15公里。交通管制时段内，专55路将采取临时停驶措施，391路、565路等4条线路将扩大间隔避让。地铁园博园站改路口南停靠，994路改发河滩到鲁井的区间车，双向停驶园博园5号门和地铁园博园站等4站。管制结束后，这些线路将恢复全线运行。市民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96166查询线路调整详情，尽量避开比赛时段和路段，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事务协调局召开2019北京世园会倒计时200天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备受市民关注的世园会票务政策。2019北京世园会平日普通票价格为120元，指定日普通票价格为160元，三次票价格为300元，全程票价格为500元，平日优惠票价格为80元，指定日优惠票价格为100元。在交通方面，新建的兴延高速和延重高速平原段年内可以竣工通车，届时世园会将形成3条高速路、1条城际铁路、周边13条道路，全方位公交保障的交通体系，方便广大游客前来游览参观。受最近几天北京持续降温的影响，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林景区的50000多株黄栌、元宝枫等彩叶树种大多已经变色，进入了红叶最佳观赏期，并将一直持续到10月底。公园还特别设计了品红叶、品古长城最佳游览线路，游览全程大约需要45分钟。公园中的最佳摄影景点为上午的矿艺台、祥云台、腾龙台等，下午为雍雁台、回音壁、炫彩林等几个景点。此外，游客还可以参加以秋叶为主题的森林体验活动，秋游一日营和周末亲子两日营等活动。另外，随着天气转凉，提示来公园游玩的市民需要适当的增添衣物，防止着凉感冒。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最近，北大82岁的数学家李忠教授可能已经证明黎曼猜想的消息在学术圈引起关注。随后又有消息说研究并未成熟。今年关于黎曼猜想的证明，世界各国数学界的证明纷纷出台。究竟什么是黎曼猜想？数学界还有哪些有待证实的世界难题？城市文化范儿科普作家张勋忠给大家普及数学界的那些世界之谜。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出鼓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